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音乐承载着人真挚的感情，音乐是你心灵的诉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故事会栏目，我是主播七号。随着一声铃响，不知多少迷茫痛苦，12年的寒窗苦读全都化作虚无。而转眼间4年后的你也迎来了大学的毕业季。究竟什么是青春呢？是为偷偷喜欢的人疯狂，还是因为一次考试或欣喜或悲伤？毕业似乎意味着青春的终结。一段轰轰烈烈、敢爱敢恨的感情经历，或许是青春的重要主题吧。你说你从不相信一见钟情，只相信日久生情，可遇到了他，却打破了内心的坚守。那一瞥，那一眼，你没能挽救自己，你无可救药地陷了进去，虚嗟鸠兮，无食桑葚，虚嗟女兮，无语誓丹。他抽身离去，独留你黯然哭泣。他说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因为左耳靠近心脏。 给会痛。 快你也成了过来人。 你失了恋，在路上疯跑，你最好的朋友抓到了你，一个巴掌让你醒悟。你忽然觉得好像每次自己失控难过，他都在你身边。他是你的贴心小棉袄，你饿了他会给你送吃的，你渴了一点点星巴克从没有断过。你意识到你忽略他很久了，可他还在你身边。你突然明白自己还是很幸福，因为还有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如果不是他，你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从此师大的透明灯火，师大的饭菜飘香，都将成为记忆深处的眷恋。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Lord, I'm 1, Lord, I'm 2, Lord, I'm 3, Lord, I'm 4,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的心情，带着梦想的少年意气风发地踏上这片土地。四年后，林花谢了春红，被花海缀满的师大，被漫天金黄笼罩的师大，白雪掩盖下寂静无双的师大，一一定格在了脑海的一角，迎来最后一个绿意葱茏的夏天。从2014年的9月到2018年的6月，时间把师大染成了不同的模样，也见证了我们的一路成长。从小萌新到老司机，从未知忐忑到了然于心，多希望在师大的四季轮回没有终点。然而这一天，我就要与你郑重的道别。曾经的困惑迷茫，一路以来的欢声笑语，终将在狭长的时光隧道里变成青春的剪影。只愿时光不老，青春不散。回首时，那些话，那些人，依旧温暖而鲜明。 我喜欢新乐居四层等一碗热热的麻辣烫。 我喜欢青春的步伐，我喜欢少年的吉他，四季更迭是正好的年华。 砥砺前行时坚定的目光。我喜欢直觉修身这不变的信仰，我喜欢好主流的瞭望，黎明前的那微光为我指引方向。我喜欢每一次离别，每一次重逢。 我喜欢你，你应该也知道。 我喜欢你，你应该也知道。 常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间你我却要各奔东西。不知道大学四年你有没有收获爱情，有没有过怦然心动的一见钟情。愿这一次远游，我不会忘记你秀美的双眸，不会忘记你洁白的裙角。遇见你是我一生的幸运，北师姑娘。 草的北斗照耀

小西门整日填造的乌鸦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去，北师大巴黎又涌进了一群试探着问北师大怎么样的萌新。也许再过几天，秋季端门口又会有师兄师姐摆起了摊位，拖着行李准备正离别前的最后一次外快。是的，毕业季来了。问一个已经毕业的师姐，毕业那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她说，回到宿舍，室友们都已经纷纷离开，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感觉像当年我刚进来的样子，还是那么的破，只有锈了的铁床和长桌。脑子里有那么一瞬间冒出《小时代》里南湘回到租屋里，结果人去楼空的画面。老式的空调还张着扇叶，我的墙上还贴着考试时的公式，阿姨交代一定要把生活物品都带走。我想了想，还是留点回忆在这个宿舍吧。天气的燥热已经榨干了我的感伤，如果酝酿下还是能哭得出来，可是我拒绝了大脑的提议。毕业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几个仿佛心照不宣的没有见面，没有告别，没有拍照，没有说话，这样挺好的。我最讨厌煽情的场面，似乎并非多么感伤，很多师兄师姐的回忆还是停留在那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上。学武食堂比较偏辣，宫保鸡丁和学武凉菜都是赞得不行，有时候连续一个月吃学武的宫保鸡丁都不腻。二楼中午的瓦罐汤也不错，首推黄豆猪脚汤，晚上有夜宵麻辣香锅，五个男生吃30块钱能撑死。赵春明老师的音乐 PPT 熟悉得很，天哪，我们看过多少次了。世界名校之旅我就看过3次，什么男人一生要挣多少钱有2次，而他还要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继续放下去。一到冬天，枯树枝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乌鸦。有一年和女朋友出去吃夜宵，回来的时候漫天的乌鸦一群群遮蔽着天空，把我们都吓着了。每一个春季学初乍暖还寒的时候，小四合院西南侧角上东南侧坡上就开始有大片灿黄的迎春开放，那是校园里第一抹明亮的色彩。它们花期挺长的，可以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不凋。也许正是这些琐碎才构成了所有人4年里对师大的回忆吧。本来说要讲故事的，却唠唠叨叨扯了一堆有的没的，大家就把这些都当作故事吧。最后今天想给大家放的歌是陈朗师兄在2014届毕业晚会上演唱的《告白》，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愿回忆永存。 还没到下一次。

如约而至的毕业季在无数个年岁往复中再次到来。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主播雨婷。离别总是毕业一成不变的主题，但是今天我想分享给你们的是那些有关青春碎片中的温暖瞬间，希望在这分离之际，你们也能因回想起那些美好片段而会心一笑。我经历过的那些有关毕业的夏天，大概你也和我一样经历过。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毕业这两个字仿佛一直同悲哀和迷茫锁在一起。毕业，当你念出这两个字，话音落下所余留的好像就只剩苦涩的味道了。但当四年时光的点滴突然地袭上心头，你所回想的一定不只是离别之日的忧愁。今日如何欢笑流泪，悲哀总会在明日回首时变得那么不足一提。那些美好的岁月是指缝间溜不去的沙石，在时间的折射下放出小而温柔的微光。数不清的平淡的生活中，也曾闪耀过如此幸福而甘甜的瞬间，你一定不会忘。六月的雨总是要比其他时节更多一点，你在雨中打电话，声音好像都被淋湿了。大街上多数人都只拿指头敲打着手机屏幕，只有你神色莫名，保持着打电话这一古老习俗。通话记录页上一个相同的号码顽固地出现，你用同样的腔调同样的姿势在雨中打了四年的电话，却总是闯入同一片盲音区。雨打在你的手指上、耳朵上、游丝上，它们因吸收水而沉重起来。突然手机屏幕亮了，铃声响起来，你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看不起的墙头草，或者说便捷的叛徒，突然就高兴起来了。但你却觉得用在你身上的贬义还远不够体现你现在的快乐，并居然为此感到懊恼。你好像已经用耳朵看见了他的口型，看见了他在听筒的那头打着手语。你觉得他50%在笑，剩下的是多种情绪的混合体。原来毕业不过是自故乡分离到天涯各方，又在他乡在电话线里重逢。一切都恍如四年前的那个夏夜，电话里的笑声被并不良好的信号模糊得温温柔柔。你也笑了，曾经多少次当你在弹尽粮绝的深夜饿得欲哭无泪，当你在隆冬时节洗完澡顶着满头冰茶慢慢走回百米之外的寝室，这样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想过逃离吧。直到某一个不熄灯的深夜， 在击打床板的震颤中醒来，你发现竟然有四五个室友都没有在睡觉。他们在各自窄小凌乱的小床上，在暖橘色的小灯下写作业、玩游戏，各自精彩，互不打扰，偶尔翻来翻书声、鼠标键盘声，还有耳语般的短暂交流。你在那一刻突然有一种类似过年全家守岁的错觉。你曾恐惧黑夜，在天亮之前突然醒来是最大的噩梦，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在异地一间小小的十几平米的空间里，能够重获那种怀念的感觉，仿佛回到那一年年三十，全家都在守夜，而你在正常睡觉的时间睡着了。中途醒来，家里还亮着温暖的灯，就是那样一种小小的却几乎在心里满满溢出的安全感。你的四年里有多少这样小小的雀跃与安心呢？带上这些小而确实的幸福向前去吧。愿你回忆昨日清空，时光里都是沉甸甸的甘甜。一千次我读到分别的语言，一万次我看到分别的画面，然而今天是我们，我和你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不要祝福，不要再见，那些都像表演，最好是沉默，隐藏总不算欺骗。把回想留给未来吧，就像把梦留给海，把风留给夜海上的帆。最后将这首顾城的诗送给毕业的诸君，祝福诸位前程似锦，万事胜意。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收听今天的《言之有你》，我是主播张紫薇，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刘媛媛的文章，关于孤独和成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你最孤单的时刻是什么？底下有三万多条回答，置顶回答说的是大学毕业后室友各奔东西的场景，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但是我觉得比毕业时分更孤单的时刻就是毕业之后。电影《迷失东京》讲的就是大都市人们的迷茫与孤独，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天黑以后往热闹地方躲，跟着别人努力快活，可惜心中有定时的闹钟，不断提醒你有多寂寞。加完班从写字楼里坐地铁回到家，穿越没有灯的楼道，打开屋门，静悄悄的，没有人。睡前不知道该干什么，想找人聊一下，却没有人回微信。生病了没人照顾，跟父母讲又害怕他们担心。小敏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外地做公务员，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大半夜发微信跟发小说孤单好难受，没钱也好难受。孤单比没钱更难受，他自创了一个抚平孤单的方式，把综艺节目的声音开到最大。他甚至不知道那些综艺在讲什么，只是想让里面吵吵嚷嚷的聊天和嬉笑声充满整个房间。为了逃避孤单，我们跟着别人做了多少不情愿的事，一定要从众，一定刷着手机追逐热点。但其实最孤单的姿态不是一个人，而是想要努力合群的样子。如果用百度搜索周星驰是个怎样的人，得到的结果是毁誉参半的。人们在承认他是天才的同时，也攻击着他的人品，和三任女友都不欢而散，片场脾气暴躁，得罪无数制片资方，和老搭档吴孟达15年没有任何交集。宋子文曾评价星爷说，他没有拢着一帮兄弟当大哥，他一直是孤家寡人，单打独斗，他一直很封闭。但正是这种封闭，最大的激发了他的才能。星爷可以一周不做任何事，只为想出一个好段子，可以把同一段台词拍几十遍，只为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份专注是那些经常混圈子的导演所没有的，所以《大话西游》才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一个人的时刻是最适合精进、学习和思考的，一定要珍惜那些能够感受到孤单的时候，那证明你没有被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缠绕，没有被一大堆人间琐事、亲戚关系吞没。所以如果你还有时间孤单，这是很奢侈的，必须趁着这种不被打扰的时间默默地努力呀。每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就要立刻想到现在就是学习的最好时刻，这样当你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变得更好，当你遇到机会的时候才能变得更适合。你可以在墙上贴一个清单，每当你茫然无从的时候就抬头看一眼，要看书，看一些杂文、散文、名人传记，跟学习不那么相关但实际上又是很有用的东西。然后每看一本就在清单上写上，把你孤独的时刻用书填充得满满的。要健身，如果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就去跑步吧，健康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孤单和冷静的天敌就是运动，当你运动起来你就会燃烧起来了。最后还可以写写日记，把自己的感受记下来，又可以锻炼表达能力，还可以完成一场和自己的对话，把你的孤独变成艺术。记得正是孤独让你变得出众而不是合群，但凡那些才华横溢有所作为的人都是会享受和利用孤独的人，他们在孤独的时候积蓄能量，才能在人前爆发和绽放。但凡那些害怕孤独，整天在别人那里寻找存在感的人，一定都会淹没于芸芸众生。所以一定不要辜负了你的独处时光，这是你人生中进步最快的时候。在孤独的时光里完完全全的 为自己而活。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牵着手，叶子黄了。